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7集，你来我往三。女眷们这厢各怀心思，正殿中沈心的一句话也在殿中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爱卿，此话当真？ 文惠帝问道。文惠帝年近花甲，却丝毫不显老态，面上挂着笑容，一双眼睛却精明锐利，隐隐可见年轻时候的凌厉锋芒。此刻他瞧着底下的沈信，沉声问道。方才当着群臣的面，文惠帝嘉奖沈信，沈信却提出求文惠帝赐下一道恩典，恩准他在定京城多停留半年，想在府上陪伴妻女。这么多年了，威武大将军沈信征战沙场，勇猛无敌，可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。一时间惹人深思，群臣们神色变幻，这个节骨眼上沈信要留京半年，真的只是为了陪伴亲人吗？文惠帝打量着沈信，他还没死，皇子间的夺嫡就风起云涌，如今局势千变万化，任何一方势力的插手都会造成整个格局的变动。前些日子沈信的嫡女沈妙失恋定亡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，文惠帝还想过若是沈家这块肥肉落在傅修仪手上该当如何，谁知道后来突然就没了音讯，如今沈信突然提此要求，莫非是有别的计划？他仔细打量着下方的男人，沈信皮肤黝黑，目光坚毅，身形笔直地站着如小山，瞧着文惠帝动作也是恭恭敬敬，是个忠诚勇敢的铁汉子。可是帝王御臣从来看的不是表面，而是价值。对于文惠帝来说，对于江山有威胁的，哪怕是天大的功劳也要处得干脆利落。片刻后，文惠帝哈哈大笑道。 这么多年沈爱卿镇守西北，如今破敌，朕深感欣慰，有此大将是明旗之福。沈爱卿的要求朕准了。 沈信立刻谢恩。 谢陛下。 这般动作便让殿中的其他人纷纷侧目。文惠帝恩准完便自行走出正殿，徒留了一众人。沈信方才的动作可谓是出人意料，最先开口的竟然是临安侯谢鼎。这个与沈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显然对沈信的举动也是颇不了解，他嘲讽道。 沈将军莫不是打仗打怕了，留在定京城半年是想享受享受？ 沈信闻言非但不恼，还笑得露出一口白牙，说道。 谢侯爷是不是羡慕本将军？哎，也难怪，毕竟谢侯爷没有妻女。 谢鼎面色铁青，沈信这个家伙瞧着五大三粗没什么心机，其实罪是罪毒。玉清公主之死和谢锦行待他如同陌路，本就是谢鼎的死穴，沈信还毫不留情地给他插刀，谢鼎真的恨不得一杆马枪将沈信挑死。傅修仪瞧着沈信，面色也是颇为精彩。沈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乎他的意料，从前沈妙恋慕他，他虽烦不胜烦，却想着有沈家可以利用，后来沈妙竟然当面澄清对他并无此意，害得傅修仪还被周王和晋王嘲笑。如今沈信又提出留京半年，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傅修仪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这个看上去最好把握的沈家好似突然变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石头，似乎在未来会生出无数的变数，从而影响整个大局。沈信不按常理出招让群臣有些莫名， 但今日获得嘉奖也着实令人眼红。其余的人纷纷上前，或真心或假意地祝贺攀谈。沈欣与他们说起西北去世，却没有留意到身后有一道阴鸷的目光。那目光死死盯着沈欣，仿佛吃人的毒蛇盘踞在草丛中，等待着时机便冲上去将对方咬死。而那瞧着沈信的人跑脚的一边空荡荡的，他把玩着手中的扳指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玉亲王。这头气氛倒也热烈，外面沈秋也将那魏谦堵在廊中。魏谦生的也算一表人才，为人谦逊，可是和健康充满朝气的沈秋比起来便显得太过文弱了。他看着沈秋皱眉问道， 小沈副将拦住在下，有何贵干？ 沈秋上上下下的将魏谦打量了一番，他自己性情开朗友好，若是从前遇着魏谦说不定还会结交，可是自从听到沈妙说魏谦心中早已有了心上人，再看此人便觉得气不打一处来。在沈秋看来，自己的妹妹千好万好，只有看不上别人的份，哪里容得上被人嫌弃呢？ 你便是魏谦？ 思及此，沈秋的语气也不怎么愉快。魏谦一怔，察觉到来人的不善，说道， 正是。 我来也没什么事儿。 沈秋拍了拍魏谦的肩膀， 就是同你说一声，之前有流言传说我妹妹与你们魏家定了亲，既是流言，我沈家也没放在心上，你们魏家就更不必放在心上了。 沈秋退后一步，又若无其事，实则语气森森地说道， 我妹妹挑的夫婿自然要先问过我的眼。 说罢也不看魏谦是什么脸色，掉头大踏步地走了。魏谦一个人愣在原地，沈秋这话分明就是要与他魏家划清干系。不过他是有心上人不错，沈秋就算再为自己妹妹打抱不平，也不必说的他像一个一无是处的傻瓜一样吧。沈家人护短护的也是忒凶猛了，再说了，这亲事根本就没他插嘴的机会好吗？走廊外头，高阳乐不可支的瞧着站着发呆的魏谦，摇了摇头说道， 这沈家人也实在太霸道了，这般狂妄竟也不将魏家放在眼里。 看够了。 他身边的紫衣少年眉目间隐有不耐，语气也不甚愉悦， 有完没完？ 魏谦可是你的人，他这样被人欺负，你不为他出头吗？ 你喜欢你去。 谢景行瞥了他一眼， 哼，我可不敢。 高阳看好戏一般地说道， 那沈家丫头有那么多人护着，一个不小心麻烦就上门。不过 他的笑容温和，语气却有几分幸灾乐祸， 今日玉亲王在场，只怕事情不能善了。我可是听说玉亲王打算娶王妃了，你猜他要娶的人是沈家哪位姑娘？ 我猜他娶不了。 谢景行挑眉，目光落在前方。花园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小跑着上前，同另一边的小太监说了些什么话，将一个香囊塞进了小太监的手中。那身影正是沈庙的贴身丫鬟惊蛰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